Hello，大家好，又嚟到我哋人民主场啦。 系啦，又到星期五人民主场啦。今日就系10月15号，咁又今日都有啲雨啦，仲系即系 系 前 系。 上个星期又打风，跟住今个星期头又打风。咁啊，希望大家冇乜事啦。咁就 打 讲下， 风有几日假喎？ 系啊，有几日假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重阳节又有。但系谂一谂咧，即系我。因為打風嘅原因，我都咁啱我得閒咗幾個上晝咧，我諗住即係探一啲手足啦。咁啱 但八號風球冇 係 得 啦， 探訪 係 噶 啦，係 喎， 啦。咁所以就其實佢哋據你所知，即係前喺做過懲教經驗，即係還押緊或者係在囚嘅人士打風嘅時候，佢哋會有啲咩 打風冇 感 得 覺 開 咧？ 工嘅， 即係工都唔，佢哋都唔使開工嘅，變 係 咗。 啊係啊，黑雨啊，呢、這個八號風球同埋十號風球嗰啲就係留翻喺個倉度嘅， 即係連洗衣房嗰啲都唔使 冇得 開 開 工 工 嘅， 嚇。 咁 咁係除 啊， 咗廚房要開工， 即係快必黐信封嗰啲都唔使開工添 唔 啊！ 使噶啦。 但係其實都係室內做，但係都唔使嘅。 因為你要有人將嗰啲 我 物 運過 係 嚟 啦 俾 係 佢 啦 哋，跟 係啦 住又再運翻 係啦 走 係 咁 啦 樣。 係啦。咁所以唯一要開工嘅犯人就係應該係主要都係廚房咯。咁啊，除或者會有啲叫做我哋叫做B 女咁嗰啲咯，係咯， 會唔 即係。 會八號風球或者啲黑雨啊，成佢哋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啲嘅咧？ 嗱，好似 會唔會漏水啊？其實都 男監我答你唔到啊，女 嗱， 監 之 其實 前 就 講到 幾 荔枝角啊，啲環境都幾 係 差 咯， 噶 環 嘛。 境即係佢哋講出嚟就係呢度又漏水又剩，但係喺我哋女監冇喎，我記得我嗰陣時喺大欖女監咧，真係冇呢啲咁嘅情況噶喎。咁我仲記得我做女監冇幾耐啊嚇，仲我哋叫新入職嗰啲叫新女仔啦嚇。咁啊，有次十號風球啦，咁啊，做啲咩咧？咁嗰陣時嘅女監仲有戒毒所啊，即係戒毒犯人啦嚇。咁佢哋嗰啲判咗做戒毒所啦嚇。咁啊，一個 block 就係戒毒所呢一邊對面嘅 block 咧，就係 而家系分 犯人。 開咗噶啦，咁 而家應該戒毒所好似係，哎呀，我唔係好知喎，應該係喜靈州係咪？因 但 為 系 嗰陣 男 時。 女都去晒嗰度嘅。 嗱，以前就係男嘅，就係響喜靈州噶嘛，女嘅就唔係太多嘅啫，女得嗰個幾廿人一個工場嘅啫嘛，咁所以就係響埋大欖嘅。咁後來咧就係、是、好似喜靈州而家有4個 centre 噶嘛，唔知18A、18B、18C、18D 咁樣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好似係有去咗喜靈，我唔係好清楚啦，因為我退咗休之後咧，我係同監房完全 已 斷絕 經 消息， 係 我 啦， 嚇，所以我就嚇。 正 咁 常都係嘅， 係啊係啊， 係 尤其 咁 是而家個政府咁樣。 嚇，咁所以嗰陣時我十號風球，我記得我有一次要翻工咧，我係企喺個倉，即係嗰陣時咧，我都有講過噶啦，即係女監咧就係、是、我哋即係犯人，即係定咗罪嗰邊啦嚇，一邊咧就叫做 V block 啊，V block 嗰英文係咩咧？Violin 啊，係咪即係紫羅蘭啊？咁一邊咧就係R block 就係Rose 嚇，咁就。V 呢邊咧就係佢哋兩層嘅嗰兩座嘢都係，咁啊樓下 V 呢邊咧就係兩個單位，嗰兩個單位咩叫單位？樓上有兩個單位，咁啊兩個單位咧就係、是、其實好似一間屋咁嘅，即係一個住宅咁嘅，裏邊有4間房，仲有個廁所，中間有個大廳咁樣樣嘅，咁佢哋就全部人咧就只係我哋叫做留倉咯，即係佢嗰個。 即係十號風球或者八號風球就會咁樣留喺個倉 係 度， 啦， 即 係 係 啦。 全世界都應該喺個倉度，直到落波啦咁樣。 因為飯堂得一個啊嘛，我哋咁變咗你去飯堂都去唔到啦嘛。 哦， 咁 咁 啊，但係我 就 唔知而家啦嚇。咁嗰陣時我哋就係留倉嘅嚇。 純粹就了解下啫，因為我哋八號風球通常留喺屋企啦，或者有啲人就會去打牌剩啦，有啲節 我 目 哋 啦。 細個嗰陣時 咁 睇電 因 視 為而家。大家都知政治犯好多啊，即系大家僅有一個，我諗聽緊人民主場，全部自己有僅有一啲朋友咧，即系都唔好聽啲講句，肯定有人係在囚緊嘅。 識嘅人啦嚇， 係 就 啊， 算 至 唔 少 喺呢 快 度， 必都係啦， 係啦， 已經1年啊，13個月啦，嚟緊。咁所以就即系去 睇下佢哋個情況係點啫。我下次去探完個手足，可以同大家講下，即係究竟佢八號風球，即係尤其是石牆花都冇埋，之前都可能會有人去關注一下啲情況。咁我哋就都係嗰句啦，要靠自己去關心一下、關注一下。咁我就講下啲法庭消息啦。上個星期其實講咗一樣嘢，就係、是、研學思政嗰四個學生，嗰四個年輕人咧，其實就仲係還押緊嘅。咁係呢一兩日先處理佢哋嘅保釋申請。咁又 有冇得保釋出啊？ 得一個保釋到，其他都係要繼續還押。咁保釋條件繼續都係好似周恆同之前咁講啦，其實或者何桂南之前唔肯接受嗰啲啦，就係、是、要你放棄。即係可能接受訪問啊，聯絡外國勢力呢啲有機會，因為佢哋犯國安法啊嘛，即係有機會觸犯國安法嘅都唔得。其實係連你個 social media 都冇得用嘅，即係 Facebook 啊、Instagram 嗰啲都。其實呢啲係自由嚟嘅， 自由 係啊，即係有咩理由會唔俾人哋用呢啲媒體咧？真係冇喎。 係啊，佢而家就係話你犯咗港港法，你接觸咗呢、這個就有機會又係繼續犯咯。 咁我應該連嗰啲 WhatsApp 啊電話都唔用得㗎啦。如果用佢個標準嘅話， 係咯，真係。 即係所以其實一路都係繼續剝削緊言論自由咯。所以然後施政嗰四位朋友咧，其實得一位咧係保釋成功嘅。咁同埋我哋而家見到呢啲學生組織啊，即係上個星期都有講，甚至乎一啲官方嘅學生組織。係啦，呢個學生會都要解散，咁研學思政其實自己都解散咗嘅，所以即係香港政府即係反修例之後啦，反修例運動啦，即係嗰個佢哋講係一個好動盪嘅政局之後啦，其實都一路喺度針對緊好多後生仔同學生，即係見到即係研學思政又咁，同埋大學校園更甚啦，即係各商之處。上個星期都講係啦，而家港大嗰邊直情都話係唔可以擺喺呢一個嘅校園入邊啦，校園範圍都唔可以擺喺度。 咁而家係話我都係睇呢個 Facebook 啊，原來咧國商之處嗰個擁有人咧係佢嗰個即係、就是、雕塑家， 係高志豪嘅， 高志活， 高志活係高志活係。外國人嚟嘅，丹麥人，啊、所以佢都話想喂丹麥議會會唔會可以幫佢講句嘢咁樣？ 係，咁跟住 隨時犯國安法嘅，其實因為國安法全球全宇宙通用啊嘛，佢理得你係咪香港人？嚇、啊，佢係一個 係丹麥人啊， 佢 係 一個外國人，跟住去聯絡翻自己嘅國家，佢算唔算勾結外國勢力咧？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外國勢力。 咁呢個國安法係無遠佛界噶嘛？ 係啊，宇宙無宇全宇宙生效噶嘛？ 係啊， 即係有人都講笑話阿鄧炳強咪話雙十其實係辛亥革命啦。其實除咗因呢個有啲人話台灣嘅中華民國嘅國慶啦，咁係。咁但係其實亦都係辛亥革命嘅日子嚟㗎嘛。係 啊。 咁啊，之前就係人哋問啲有冇機會可以慶祝咧？咁因為舊時 佢又話呢個違反國安法。係 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舊時係啲嗰啲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周街都係啊咁樣嘅，即係當日。咁佢話而家咁梗係唔得啦。如果你有呢個意圖嘅話咧，即係你有呢個分裂國家嘅意圖，你先會去慶祝嘅啫。咁其實今年啊，習近平啊，呢個偉大嘅國家主席啦。在那個人民代表大會都有繼續講的，咁即係所以我都不知道國安法嚇、啊，既然無遠弗屆咁犀利嘅，咁啊鄧炳強會不會考慮執法咧？ 係啊， 咁啊梗係唔會啦。咁所以繼續講翻呢個國身之處嘅啊擁有者係啊高志活，咁所以佢收到呢個消息咧，其實即係其實係因為支聯會應該支聯會聯絡去嘅。因為蔡耀昌仲係叫做前支聯會嘅人，咁啊仲難得未被人還押啦。因為其他啲 而家支聯會嗰啲好多個都還 係啊，其他基本上即係骨幹嘅成員係 啦， 即係都已經係還押曬啦。咁就係佢收到嗰個通知，港大就要求佢就搬離呢嚿嘢啦。咁樣咁啊，高志活就話佢考慮會，佢都應該會做嘅。佢話睇下有冇。香港其他地方有機會容納到呢個國商之處啦。如果唔得嘅話，佢都會攞去唔同國家做展覽嘅。 係有我睇過有個提議啊，係話攞翻去丹麥咧，中國領事館門口出邊咧棟喺度。 但係我諗啊，高志活佢係想周圍去攞去展覽添嘅，因為佢自己都話，其實本來只一個即係一件藝術品啦，即係有啲大陸人可能睇到咧都覺得好震撼， 其實 有良心嘅大陸人，因為有啲NDS 叫內地生咧，其實都即係見到竟然喺中國入邊咧，即係因為始終香港都係中國境內啦，算。直情係啦嚇，唔好算添啊！如果唔係犯國安法，直情係啦。咁啊，都可以悼念六四、紀念六四咧。其實本身係覺得一件好神奇嘅事嚟。咁但係而家梗係唔得啦。 係啊，之前 六四晚會又冇， 有好多屆都有好多大陸嘅學生，即、就、係、是、有啲大陸嘅年青人係專登六四即係落嚟參與維園嘅燭光晚會嘅。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就。所以他哋都好大感觸嘅，即係有、 啊、 有良心嗰啲啦。而家好多都係小粉紅嚟嘅，即係都唔去紀念， 咁十四 諗下自己嘅歷史嘅。咁所以就佢哋都好大感觸嘅。咁啊，所以亦都係會周圍去做展覽嘅。阿高志活係諗住，因為可以俾更加多人，即係原本一件係少少嘅藝術品。即係紀念一件事， 即係擠咗響呢個香港大學，咁你 其實冇人知嘅。 響外國即係啲人唔去香港大學，亦都唔會睇到嘅。 或者睇到都唔係第一件事諗起咩六四，我相信。即係如果係完全冇對呢一件藝術品有所認識嘅人，咁但係而家即係佢都多謝中國啦，又係偉大嘅中國。即係中國令到呢一件藝術品咧，一定會更加有影響力嘅。即係其他外國嘅人啊，或者。去做不同的展覽，或者在亞洲都會做展覽的，去華會都會、更加有影響力，更加想起中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香港現在又變成怎樣呢。 其實呢、真的呢、即中共政權、或者港共政權呢，在那裡不斷做的事情都是叫做咩啊？攞石頭揼自己隻腳， 砸自己隻腳。 佢完全佢即係佢當然係好想呢、這個磨滅呢個六四呢、這個記憶啦，響即係世人嘅心目中嘅記憶啦。咁佢即係佢好成功嘅。咁講真，響個大陸裏邊，響中國大陸裏邊係咪即係消滅六四嘅聲音啊？咁佢自己覺得好成功，應該咁講。咁但係想照板煮碗擠翻嚟香港嘅話咧？咁啊，即係其實就而家就可能真係會仲發得更大，等於佢當初以為即係整條咁嘅咩反送中咁樣樣，咁咪由呢個搞到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即係係一個點樣樣受逼壓迫嘅情況咯。 係啊，即係本來都可能未必有咁大迴響，即係好多時都即係翻翻轉頭講都係温水煮蛙啦。即係如果唔係。林鄭加速施可能即係好多政策啦，佢哋亦都唔會做到咁啦。但係呢個唔關事嘅，大家千祈唔好即係有啲人咧，我怕好怕佢哋因果關係調轉咗，就如果2019年唔係發生咗呢啲事，唔係有啲人去抗爭，就唔會搞到今日咁。其實今日咁咧係遲早都會嘅，只不過冇錯 時間嘅啫， 時間嘅問題。只不過俾大家認清呢個事實，唔好倒果為因，係因為。將會發生呢啲事啦，所以嗰啲人先嘗試去爭取翻應有嘅嘢。咁既然佢俾你發現咗啦，咁不如我就嗱臨做呢件事啦。咁所以就睇下佢可唔可以搬走到呢個藝術品啦。咁啊，即係始終對大家嚟講，即係除咗而家變咗，除咗六四之外咧，佢多咗一個象徵，就係、是。香港都已經冇咗呢一種言論自由，呢一種表達自由嘅聲音都冇埋啦。佢嘅象徵又再多一重嚇、就係而家香港政府而家中國政府賦予俾佢啦。咁啊，再講下其他即係啱啱就係講緊研學思政嘅幾位年輕人，正小朋友添，我覺得其實廿歲咁就都係繼續玩啦。有三個就咁都係犯國安法。咁仲有就係、是。不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其實今日判刑有冇記錯？就係2019年10月1日，荃灣大學道就發生咗，即係 警察開槍， 警察開槍就射傷一個後生仔啦。 係啦， 咁啊健仔，咁啊同時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其實嗰段片我諗而家 YouTube 都仲揾到，就係有個另一個黑衣人啦，即係都係示威者就衝出嚟就。衝出嚟唔係襲擊警方喎，絕對唔係喎。但係我喺嗰段片見到，一定唔係，因為佢衝出嚟就叫佢救人，佢中咗槍。 咁啊即刻就俾人撳低咗啦。咁、其實阿健仔咧就而家就去咗英國嘅，即係好聽就流亡啦，唔好聽就潛逃啦，睇下大家用咩角度。 係啦。 咁我費事話我犯國安法啦，大家都明嘅。咁另一位 其實咩潛逃啫？佢有證件搭飛機去噶嘛？你冇扣押 佢 證件 嘅噃，係 咯？ 係佢失誤嘅冇錯。 即係因為你冇拘捕佢，冇拘捕佢噶嘛？係咪啊？ 有 拘捕，拘捕咗之後踢咗保啊嘛。 這個、 如果唔係佢點會有證件啫？ 呢、這個唔係完全記得清楚。總之就係佢去咗英國嘅。咁又阿二。系啦，另一位嗰位即系冲出嚟就俾人揿低咗咧、其实嗰位系理大嘅博士生嚟嘅， 系啊， 已经完成咗博士学位。咁佢今日就判刑啦。咁本身就以为会告佢暴动嘅，佢始都系咁谂嘅。因为大家其实而家咧，我可能揾一啲新闻啊睇嘅时候咧，基本上因为都已经好少渠道，即系可能都唯有睇下众新闻啊、立场新闻啊呢啲。 系咧。 咁众新闻其实有一段访问咧，就系前日定今日定寻日出嘅，咁就系访问呢位理大博士生，其实佢叫邱云达嘅，佢话就唔想大家记得佢，咁但系有啲嘢要记得就一定要记得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嗰段片咧，其实即系佢喺嗰度新闻，即系众新闻访问佢咧，话其实嗰时佢做嘅所有嘢都好。清晰嘅，佢知自己做乜嘅，即係本來都可能係諗住走噶啦，因為佢即係佢都係嚟示威嘅啫。咁跟住，但係見到啲警察嚟到，好似個感覺會開槍，佢話好驚，覺得會唔會開槍真係會射死自己。咁但係當佢鼓起勇氣望下隔離嘅時候咧，發現原來真係開咗槍。咁佢話原本以為係可能向天開，但係見到槍聲，聽到槍聲之後見到個人，即係健仔啦，冧低咗不省人事，佢就衝上去就諗住。叫人救佢嘅啫，咁當時就即刻有個差佬咧就撳低咗佢啦。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嗰段片就係佢話叫佢救人啦、救人啦，你叫啲 fast 嚟睇下佢啦，我唔走噶咁樣。佢仲好串添啊！個差佬話我都有急救牌啊，咁樣咁你唔去救佢？ 係咯，咁你想撳住個人？ 我要控制你啊嘛，佢咁講。咁所以就成件事係咁嘅。佢話當佢俾人撳低嗰一刻，除咗係希望有人救嗰位小朋友之外啦，亦都係。他都知道自己那一刻哎呀死了我一定被人告暴动了、所以其实他是之后说的但是去到今天他是被人告非法集结他是认罪的、扣减完即是认罪会扣减三分一扣减完之后 现在判了他一年 是的一年其实实际坐又会再理论上扣多三分一都要坐八个月的是的还有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这些案底即会不会影响他前途呢一定会的咁所以即係香港打壓呢個學生，無論即係我上個星期都講，即係打學生啊，年輕人應該係社會棟梁嚟噶嘛，好中意講噶嘛，有時啲政府啊嗰啲人掛喺嘴邊，咁但係香港而家就係每一日都好多即係知識分子，即係知識水平好高添嘅，唔係普通知識分子添，都係啊被判刑或者係長期被還押緊。 咁其實咧，講真啦，睇完呢個單案嘅判咧，即系咧，我都覺得咧，嗰、那個即係可能啦嚇、即係呢個法官就係、是，喂，你認罪啊嘛，咁我咪依法判你咯。咁你認罪，我都俾咗呢個判個即係一個叫做比較輕嘅啦，嚇一十二個月。但我想話咧，就係、是，喂，而家。所有的權力都是在你們那裡的喂他不認罪、就是、他就可能會面對過因為通常律師和這個、檢控都會講一下數、哦、原來你不認他就會告過什麼重一點的罪就是暴動罪嘛那就變成迫於無奈就要認但是你看整件事就是人性的光輝就是在年輕人那裡佢係有，佢係其實係有機會逃脫，佢唔需要面對呢一個刑責嘅。本來佢係走得甩嘅，但係佢就係見到有人，喂，可能中個槍喎，生命有危險喎，佢就想去救佢，想揾人去救佢，係啦，咁就令到自己就身陷囹圄啦。咁但係我想話，今時今日啲法官唔好再當自己。真係喺度執行緊一個叫做咩啊？ 政治 任務，即 係 好直，唔係當佢冇將自己當係執行政治任務，佢好高尚地認為佢自己係維護緊呢個 法 治，但其實唔係咯，其實唔係咯，因為一個獨裁政權嘅法庭仲講咩法治啊？咩政治中立啊？冇政治中立嘅，根本你就幫緊一個獨裁政權，你睇唔到人性嘅光輝咯。即係等於那個已經就出咗嚟啦，咁佢嗰件 T 恤度咧，有個惡字嗰、那個，啲人叫惡意思啊，咁佢真係叫咩名字我唔記得嘅嚇，都一樣啫嘛。佢當時都係想救同道人，跟住就又係呢個自己呢個賠上咗佢嘅失去咗自由嘅時間。咁但係其實年青人之間咪就係有個仲係有 keep 住嗰個咧，大家即系点讲咧？佢哋互相会，我唔识得点讲啊。但系咁就系佢哋会珍惜大家咯。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啱啱讲紧啊嗰位廿八岁李达博士生，佢都有讲，其实即系佢好怕咧嗰位小朋友即系健仔咧，嗰时我谂佢应该唔识佢，即 系 中枪嗰一刻吓，如果佢嗰下真系瓜咗，佢一个人瞓咗喺度，佢话即系幻想一下，如果你去到嗰刻，身边系冇人去支持你，你死之前嗰一刻都冇人去支持你，即系冇人谂住去救你，冇谂住去帮你，因为大家见到啲差佬吓，哇，佢哋做呢个执行任务，佢哋好专心噶嘛，有人瞓低咗死咗，佢一定唔会理，讲真，可能开香槟添吓，边个最冷血咧？其实即系邓炳强最中意讲冷血，咁所以佢系本住呢个咁嘅心态去，即系呢啲系都唔用同理心咁简单去形容，即系所以即系前线讲唔到，我都明，即系。總之我睇到嗰個眾新聞嗰度，即係聽佢咁講，都真係有啲心噏嘅。咁但係佢都叫大家又係嗰句啦。反而呢啲我哋即係好擔心佢嘅人話，又要可能坐一年監，之後前途係點又唔知。跟住佢譬如可能有啲人又會覺得，即係甚至乎佢話健仔咧私下有聯絡佢咧，就話好似定唔知可能喺其他渠道知道話，覺得好似好內疚啊。覺得一個人承受，但係佢都冇怪佢，同埋佢都叫大家即係健仔又好，大家都好都係努力生活啦，要嚇，因為來日方長。 健仔都唔好內疚咯。 係啊，我都係咁諗。 因為 佢講得好啱嘅，就係錯嘅唔係佢啊嘛。 唔 係 佢 係啦，即係大家有啲嘢心照㗎啦，知道㗎啦。咁啊，所以就係咁樣啦。咁嚟緊仲有就係其他法庭嘅新聞，就仲有快必啦。嚟緊下星期就。佢嗰個煽惑文字罪 嗰十幾條罪啊， 係啦，就應該會係開審啦。星期一係咪啊？ 十八號啊，係啊，十八號呢個三日。 星期一，星期一就喺邊度咧？ 區域法院灣仔。 幾點咧？ 上晝啊，係啊，係咪啊？九點半咯，通常都係九點半咯，全日嘅庭都係咁噶啦。 啲法官通常都遲到，咁但係大家又冇。 但你就唔可以遲啊，係。 如果唔係，即係去聲援下支持下啦。如果有時間，我都會去咁遲，係啦，因為都聽下嗰位偉大嘅官點樣去講呢件事啦。係 啦，阿快都已經13個月。 13個月㗎啦，其實即係個煽惑文字罪，可能都可能係判可能兩三年咯，我當即係如。又是實際坐扣假期，又扣三分一。 其實今時今日真的不知道的，雖然說一個煽惑罪，本來都已經有個叫做判刑的那個上限，好像說三年嘛，是不是？但是他現在擠他在這個區域法院嘛，區域法院個最高的那個判刑的是可以七年的嘛，那就真的學話齋，有人說，喂，怎知道會不會將他分期執行的，即是十幾條罪，他沒事的，他可以弄得很複雜的，即是135呢就這個同期執行，即是135罪名啊，那麼24的呢就這個又 或者一半又同期，一半又不同期這 樣，所以可以很複雜的，真的不知道的。唉，不過我都是那句啦，今時今日啲法官真係唔好當自己是執行緊法治，你係執行你無論判呢即係呢啲罪名咧，即係判呢啲刑咧，你其實是喺度幫緊個獨裁政權咧，係喺度咧迫害緊 迫害緊人民咯，係咯。 係咯，因為其實呢啲係言論自由嚟嘅啫，即係如果你講嘢都話有機會係煽惑民事，同埋都係嗰句啦，佢都錄咗佢成即係 N 咁多次嘅音啦，即係每次街站都緊有警車喺阻緊，原來就係 keep 住錄緊，跟住。他哋應該可能仲忠實過在座咁多位，同埋聽緊嘅大家。佢哋真係聽到捉一捉 mark 低曬啊！聽完又聽 mark 低曬講乜，做可能 drop 曬碌屎添啊！即係講到都無數次啦。佢第一次犯嘅時候，你就應該衝出嚟話俾佢聽犯法，我而家要拉你。咁佢先唔會犯之後嗰啲所有嘢啊嘛。因為之前我講呢啲嘢係唔犯法噶嘛。 係咯。 咁我點知無啦今次係犯法嘅咧？其實呢個已經講好耐啦。所以你話佢就算真係犯法，我覺得你咪得第一條嘅啫，係嘛？咁之後嗰啲點解佢犯法你又唔拉佢咧？你唔係有法必依嘅咩？有人犯緊法你都唔執法嘅，咁呢啲係咩原因咧？根本佢哋都未解構到究竟告佢乜？諗咗咁耐之後，終於諗到啦，咁咪咁告咯。咁所以星期一就大家可以去到區域法院灣仔嗰邊。就聲援一下快必啦，支持一下佢咁樣啦。 係咯。 係啦。咁又啊，咁又亦都講下阿林鄭啦，因為 啊，佢有咩講啊？ 啊，其實啱就單就係想講嘅，就係有個傳播係樹人嘅學生咧，都係今日就定咗罪啦，但係咁啊將會判刑啦。咁佢係話佢喺行人路嗰度諗住縱火啊，縱火罪成咁樣啦。咁即係又係一啲傳理嘅學生，又係講嗰句係學生繼續被打壓啦。同埋即係點解咁啱係傳理，亦都會想講下就係之前記協都已經開始講話，如果想做記者咧，即係可能呢個係佢話佢縱火啦。就算你做正常嘅採訪咧，慢慢都有機會會係 犯法嘅嘛。 係啦，有機會會有少許被捕嘅危機。係啦，加埋《蘋果日報》咧，其實嗰七單咧，其實呢兩日都有提到堂嘅。咁但係過堂嘅啫，咁就係交付高院嘅，咁所以變咗好似我啱咁講啦。而家咧睇好多新聞啊，或者成想睇我哋想知嘅嘢啦，佢哋嗰啲話係假新聞啦，我哋嗰啲，咁我哋就唯有少啲渠道啦，就可能得翻立場啊，或者一啲網媒，即係主要都係網媒。咁但係咁理論上咁，即係而家嗰個傳媒應該已經好乾淨啦，佢哋眼中肅清曬咁啊。 照計就應該係嘅噃。 咁但係林鄭呢兩日咧又鬧。又不是鬧的，話啲傳媒咧特登揾廖交嗌，覺得咧，係咪香港呢排太靜咧嚇，回復翻穩定，係咪要廖交嗌咧？ 咁邊個同佢嗌交啊？ 佢話我只不過喺 TVB， 因為佢前兩日咧就喺 TVB 接受訪問，就呢個房委會，就話佢哋辦事不力，起屋起唔切，先搞到咧公屋輪候時間越嚟越長。佢上任咗之後咧，原本係三十幾個月嘅。即係佢上任之前要輪候，而家四十幾個月啦，即係又長咯十幾個月啦。佢話其實房委會咧覺得佢哋唔夠出力嚇，唔去起多啲屋，應該咧就叫房委會咧，如果嗰啲人上唔到樓咧，就係、是、房委會去俾一個現金嘅津貼俾嗰啲上唔到樓嘅人，即係可能住劏房嗰啲人。咁咧呢件事咧講咗出嚟之後咧，就俾好多。媒體啦，講緊唔係 咩嘢媒體啊？ 東方啊、城報、信報嗰啲全部都話阿林鄭，即係啲社評話林鄭其實呢個諗法係唔得嘅，同埋亦都唔好諉過於呢個房委，因為大佬而家講係冇地嘅問題，人哋喺邊度起棟屋俾你咧？嚇、你攞禮賓府出嚟拆咗去俾我起得唔得咧？點解要人哋俾錢咧？同跟住所以咧，佢話呢個咁得意嘅諗法咧。即係咁樣俾傳媒報出嚟咧，好似咧係佢哋啲傳媒啊，啲媒體啊，而家啲媒體講緊係， 係咯，即係蘋果就冇咗啦， 製造緊社會矛盾。 喂，超你蘋果都你都封得咯，封埋東方啊！ 咪所以我覺得林鄭都 東方得噶嘛，封埋東方。 林鄭都真係幾巴閉嘅，即係佢自己講啲咁荒謬嘅諗法嚇，佢話我有一個幾得意嘅諗法，佢用得意嚟講，呢個係好荒謬嘅諗法。即 係仲有就係、是。喂，人哋報道係話佢上任之前咧，啲人就要等三十個月， 三十幾 嚇，三十幾，而家去到四十，咁個事實係未事實先？咁係事實嘅話，人哋講緊嘅事實啊嘛。 同埋 有咩錯啊？ 同埋呢樣嘢係究竟係房委會問題定係林鄭個政府？ 但 係 房委會嗰啲人唔係你林鄭擠落去嘅咩？嗰、那個跟住而家出嚟講嘢嗰條友叫陳凡啊嘛。 系你 其实都 系 系噶。 你林郑挤落去噶嘛？ 吓，所以其实佢话佢林郑仲要讲话咁样做咧，就更加体会到咧政府问责精神。咁其实如果用我都有一个好得意嘅谂法喎，如果啲人上楼上唔到，你不如唔好房委会俾津贴啦，喺你班官入边咧，啲份粮扣出嚟咧，派俾人哋做津贴好过啦。咁先体现到问责精神啊嘛。你仲要佢份粮多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咁多 咪 吓， 咯， 成何体统啊？扣到咧。即係派到，如果啲人上唔到啦，就問佢攞嚇，咁樣得唔得咧？反而你個責任重大啦，即係淨係講埋啲咩明日大嶼啊、新界北發展又話可以住幾多百萬人，根本就係即係不着邊際， 幾好啊！而 遠 家 到 呢 撲 個， 街嘅成件 而家 事係。 全部人都俾你滅聲咯啊！咁啊，連呢個明日大嶼咩過萬億啊呢啲都冇人鬧你啦，你咪可以繼續做咯，係咪？ 唉。 咁就都仲要呢個喺度怨啊乜嘢啊？ 跟住同埋而家都講，即係呢個中聯辦好犀利噶嘛，即係11前後 話 咧， 去探訪 探 嗰 咗 啲 幾 劏 千人， 房户喎、哦。 探咗幾千人嚇，身邊有冇人識得有人俾佢探啊？我真係想知啦。 哎，嗱，我就真係有朋友住劏房噶， 咁 但 有 唔聽 冇？ 講佢話。 咪咯，佢話探咗幾 咁 千 我唔 人， 知 收 道 咗 佢 幾千個意見咁 去啲邊啲劏房啦、啊，即係 樣。啊！ 照計就應該係深水埗啊、旺角啊、油 觀 麻 塘 地啊、 啊， 觀 油麻 塘 地 啊、 啊， 西環有冇啦、啊？咁呢啲咁，但係好似唔聽見響，即係我 friend 就住喺呢個油麻地旺角噶嘛，咁又唔聽見有喎、啊。 所以即係呢啲都 佢 唔知喺邊 因为 度。 嗱，当然你话，哎呦，咁人哋咁多人，咁唔一定系会探到你朋友。咁佢话到佢几千啊 係啊， 嘛，系咪？ 仲要係我唔探佢咧，我可能喺樓下見到樂 系 偉玲。 啦， 嚇，真正嘅呢個香港領導人， 系啦， 我都想同佢鞠個躬啊嘛， 咪 點 咯。 不知都冇嘅，冇呢個 咁你 機 如果 會。 你有去呢、這个，即均勻啲咁樣樣嚇，咁最低限度油麻地旺角都會有幾十個啩，係咪啊？咁你嗰幾十個你咁都應該人哋都會見到你噶啦，咁周圍咁我個 friend 都應該會接觸到啊，佢嗰啲同屋主啊或者街坊會知噶嘛，咁啊完全冇消息。 係啊，不過啲人都有講嘅，即係駱惠寧咁高調去講呢啲，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真正嘅管治緊香港嘅喺邊度啊？香港嘅首府就係呢個西環啊嘛，即係駱惠寧都咁高調講話要解決呢個劏房問題，所以阿林鄭先而家好似好蛇 grey 咁，硬係要用好多方法去氹得掂啊老細開心。咁佢而家咧就其實去咗廣州啊嘛，最近。咁又同啲咩市委書記喺度即係 搜 見 索 面 啦， 啊、搜索啊，最搞笑咧，其實我啱睇就最唔明嘅，佢送佢嗰本今年嗰本施政報告俾人，我唔明，我收到呢份嘢，我肯定掉咗佢都。 送俾人哋嗰啲。 係啊，送俾市委書記啊，佢即係自己嗰份嘅施政報告去。好似當紀念品禮物咁樣送俾市委書記。首先係咪繁體字？不過唔緊要，一定有簡體版嘅。而家香港政府對咁好咁識做嘢，咁但係人哋收到嚟做乜嘢咧？好想知 系咯， 即係你擦鞋都係調翻轉，你問下人哋有冇啲你哋有冇啲政治嘅綱領或者一啲政策嘅嘢可以俾我哋參考啊？點會係你送俾人咧？即係所以林鄭真係幾好笑嘅好似啱講嘛，市委書記應該都係佢上司嚟嘅，因為佢而家都只不過係好聽係特首，唔好聽其實市長嚟嘅啫。市委書記又仲大過呢個市長，咁我睇下佢喺上邊擦鞋擦成點，睇下有冇機會連任啦。因為選舉期都近啦，不過都唔係好關我哋事嘅，老老實實。 都冇人理会今时今日嘅咩所谓选举啦。我哋市民张选票根本就等于一张厕纸，随时都要抌得落去垃圾 咁又唔 桶。 係啊，即係啱啱點解 咁佢都 DQ 我哋 突然 啲 間點解要 咩？ 咁樣賴落去就係講緊呢個區議員宣誓，因為上個星期五就係荃灣，即係包括埋新界西嗰邊啦。咁啊有十幾個咧就即係質疑佢宣誓有冇效嘅，有四個咧直情去都冇去啦，就直接話咁就一定 DQ 佢啦。咁我十幾個入邊咧就包括呢個鄺俊宇嘅，即係 民主党嗰啲喎， 其實民主黨喺幾個區入邊嘅宣誓咧，全部都係俾人哋質疑完之後咧，就全部都冇效嘅。 DQ 而嗰堆咧好多都係 即係唔係好多嘅，一定有啦，有主選派嘅， 嗯， 即係希望係可以繼續參與選舉嘅，啊，串好必真嘅，我哋要繼續入去發聲嘅，啊，幫大家繼續去講。咁，但係全部俾人 DQ 曬， 都一樣俾人 DQ。 咁所以咧，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啦？咁佢哋覺得，嗯，哇，原來即係之前唔知邊個放曬聲氣啊嘛，即係紅底嗰啲人話。嗯，其實民主黨應該要繼續參選，繼續發聲咁樣。係 啊，話唔參選就即係唔選舉啊，仲要嚟做乜嘢？ 跟住而家點不知俾人哋 DQ 曬喺 咁，仲點樣樣選？ 係啦，所以喺佢哋嘅民主黨提名期之前咧，佢哋係收唔到任何提名嘅。 嗯， 咁所以換句話，羅建熙就話可能今年嘅立法會選舉咧，今屆立法會選舉咧。他就不會參選了， 民主黨沒得參選，不會參選了， 不會參選了， 都沒有人去提，即是遞交這個參選意欲，那還有人參 選？但是，這個當年這個民主黨的元老李華明呢，其實那句李華明也說的，一個不參選的政黨呢，其實是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嗯， 如果不參選的話呢，他是會走的。咁但係而家咧，佢又 冇人報名參選，咁咪佢係咪走咧？ 激佢就話佢考慮緊呢個退黨，係，嗯，啦。 仲要考慮？之前又話自己冇人，民主黨冇人參選就呢個退黨咯。 咁佢個接受訪問咧，即係嗰啲電話訪問啦，咁，嗯，就話考慮緊退黨，因為佢覺得都係一定要參選啦，一，嗯，定要入去即係繼續工作啦，我唔知道工作啲咩啦。咁跟住，然之後佢個語氣咧就係話不過咧我都會考慮一下嘅。我睇下羅建熙即係而家民主黨嘅主席，嚇會唔會聯絡我同我傾下啦，商量一下啦，咁樣我就考慮一下。佢個語氣咧完全一個超級老屎忽啦，即係好似喺度威脅咁。你知唔知道我幾威幾巴閉噶？我而家走噶啦，我而家走 你快啲留我啦， 係啊。你跟我傾兩句，考慮一下，商量一下啊，咁我就留喺度啦。如果唔係，我走噶啦。 妖，走就走啦，又仲喺度扭呢嗰啲叫咩屎忽花？ 扭屎忽花咯喺度， 系啦， 同埋佢以為自己邊位啊？ 你下我啦，你翳下我啦，我留低啦，黐線嘅。 佢以為自己邊位？即 係咪咯？ 我唔知係咪即係。 喂，佢要參選咪自己退黨參選？ 我唔知點解係咪民主黨或者係啲好傳統嘅泛民咧，即係好有根深蒂固呢個文化咁樣嘅，即係老屎忽係好巴閉嘅喺佢哋嘅眼中。因為當年咧個區議會選舉咧，因為我個區也有少少撞區嘅問題，咁，而同我一起選嗰個候選人啦， 嗯， 其實佢係有揾過呢個民主黨嘅，不過佢唔係民主黨中人嚟嘅。 哦， 咁佢後屘唔知道，即係佢哋嗰啲人講嘢又係話咩？我哋個個都傾好曬啊，有規有矩啊，我無啦啦話想選，梗係唔得啦。我在想你們跟哪個談好了呢，怎樣有規有矩法呢，嗯，即是他們這種這我霸在這裡的，如果你想來的你就先問我先，這樣的感覺即是很大在這裡，即是老屎忽啊，很迂腐啊，那種感覺。還有即難聽一點說，這些全部我的立場來的，先說你身先即不關這個人歷史，因為我怕大家以為什麼，只不過我覺得他們很多真的試過區議員，我不知道立法會是不是區議員工作呢，真的是一份工作來的，就是那個工作是職業而已，他不是有什麼抱負啊，或者不是有什麼想著為他們會想為街坊做什麼，但是呢他為街坊做什麼的那個限度只是停了在職業那個位置而已， 哦， 你明白我說什麼？ 明白了，找份工作， 是啊，他们绝对是完全是找份工作的感觉的。即如果我怪错了他们， 我欢迎他们来骂我来说我。但他们的感觉完全是。即譬如外面的社会动荡到怎样，发生什么事，他们是不理的。即有些我很记得，即某些即这些都是不要特别说了。但总之就是即外面可能是打仗的，講李大當年，啊，即社會動亂，啊，不要說什麼民主派，啊，連建制派都不會走出來，啊，實際憲制派他們可能還會走出來，不知道，哦，為了選舉拉票啊，成啊，這樣，即由當日已經是這樣了，即可能今天李華明也都這樣去跟他們說，其實是希望他們繼續繼承這份工作咯， 因為李華明講到自己，即係佢成日出嚟捐，即係募捐出心出力，都係希望大家啲錢落嚟選舉嘅咋咁樣。即係聽見係好奇怪啊！即係簡單嚟講咧，如果你賣民主黨獎券咧，就係為咗幫佢哋選舉。咁跟住佢選舉完之後咧，佢哋會做啲咩咧？我唔覺得佢哋有投到尾有幫我哋。即係佢真係當一份工喎，嗰份工嘅。 冇錯啦，你頭先所講嘅就係選舉完之後。做了什麼呢？為了什麼？為了什麼？為什麼要選舉？ 你還有你選到你有你都有你的資源，你還走去募捐去拿更多的議席，那即其實找大家笨呢，即我叫你捐錢給我去建這份很難建的工。我今天在想，即這個這樣的選舉呢，區議會選舉也好，立法會選舉也好，我覺得對於某些民主派或者民主黨，我不可以說全部，因為有些都是不選的嘛，即係例如主流嗰啲啦，我覺得即係佢哋嘅感覺係呢一個係一份建功嘅面試咁樣咯，即係呢個選舉係一個建功嘅面試嚟嘅啦，建得成咁就入去做咯，建唔成咁咪建唔成咯。你有冇見過嗰啲區議員好多選唔成咁點啊？咁啊差啲上講錯，咁啊孭咒跟住就唔做咯，或者有冇再繼續發聲咧？冇咯。即不知道是这样的，跟住就是这样，即当年区议会选举输的人，即有哪个会继续来这里讲话，或者不要讲区议会选举赢了的人被人 DQ 了，你被人 DQ 的嘛，很多都你不是被人拉的嘛，那他们有没有继续讲话？有的，但是有很多都没有，尤其是挂着民主党这个牌头的人，我眼见就真的没 了。有些人是因為話而家有咗國安法啦嘛，又唔可以亂咁講，即係又唔可以呢個講嘢啦，係咪？咁我亦都唔係好即係介意呢啲。不過係個問題就係咧，頭先所講啦，選舉係為乜嘢咧？從來我哋都知道，我哋嘅選舉係為唔係為咗揾份工，唔係為咗有一份工俾嗰個議員，而係嗰個議員可以代我哋。去監察政府啦，去呢、這個 發聲咯，代議事 係啦。咁所以而家呢個所謂完善選舉制度之下嘅，你根本唔可能係人都知道，唔可能再做到我哋之前所即係選舉所即係代議事嗰個責任咯。咁李華明仲話要繼續入去。選舉為乜咧？ 係啊，唔係啊。其實有啲即係再我唔可以話你偏激啦。再即係諗嘢激進啲、進取啲人咧，就覺得直情之前個選舉、之前個立法會都係廢嘢咁樣。咁嗰啲就好長去討論，我哋就唔特登去講。但係而家即係我諗，而家呢一個立法會，大家都覺得係即係入到去，只不過係做花瓶嘅啫。佢直情都已經開到口啦，話你入嚟係做花瓶噶啦。 你而家呢個即係嚟緊嘅嗰個立法會，其實同澳門嘅立法會冇分別噶咯。 即係你作為一個可以叫反對派啦，你連你嘅作用都冇咗噶咯。加埋你自己都會禁自己聲嘅，你話唔會入去發言噶嘛，鬧下政府啊嘛。但係你入去先做得嘅咩？你喺而家唔做得嘅咩？而家你都冇做啦。 喂，仲有啊！ 而家都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咁樣啦。其實李華明咁想選，佢咪自己走去選咯。 成個呢個咩反送中運動啊，嗰啲修例啊，李華明有冇出過聲？ 啊，你又啱啊，講得好啊呢、這個嚇、啊，即係2019年咁動盪嘅時候，佢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原來佢話俾你聽，當年我捐錢只不過係為咗選舉， 啊， 就係咁啦，就係。仲要胡志偉呢啲元老嘅，你都仲喺入邊嘅，即係好似阿快必啊，或者我有朋友都講笑，即係英雄所見略同咯，快必。我寧願你即係佢選嚟做咩？係你係咪話諗住選嚟？我要爭取釋放翻政治犯，救手足係咪咁啊？ 啊，之前有好似有人講過嘅，話咩選舉救手足啊？黐線嘅咁樣，即係同呢個咩 ISIS 啊，嗰啲咩恐怖組織啊，嗰啲啊，立人質啊，即系攞著攞即係贖金啊，有咩分別啊？ 所以就係咯， 哦冇噶， 等於 同埋你係咪真係做到先？你做到咁我唔介意嘅，講真，咁你肯定做唔到啊嘛，即係當我哋傻嘅咩？即係退翻萬步就係、是，仲有邊啲會想選啦、啊？就係話自己係泛民啦、啊、民主派狄志遠啊嗰啲，跟住我仲記得會唔會嗰個啱講緊就係阿黃成志呢啲都會想選咧、啊，即係馮檢基呢啲係咪會想選、 啊？馮檢基係喎、哦，我頭先喺個 Facebook 睇、 啊、 到話咩佢留翻。 啊，不過民協就退出咗啦，佢、啊、民協咧亦都講佢哋係開綠燈嘅，即係佢哋嘅底下嘅成員如果想選係佢哋 OK 嘅咁樣嘅、嗯，即係繼續都係人想選嘅，係啦、啊。阿馮檢基又唔知做咩。黐翻啲頭髮係想點啦、 嗯 啊、但係我好想講，即係呢班人乜人會投俾佢嘅咩？即係我唔理佢哋選唔選啦，邊個會投俾佢啊？我想問， 唔知、啊、 當然我唔知啦嚇、啊。原來佢哋好多支持者啦，仲原來香港仲有好多人咧，好想有呢個反對派嘅聲音入去啦咁樣。我唔係唔叫人選啦嚇、 啊， 即係可能會犯國安法啊嘛呢啲。我係覺得應該。反對派都不好、啊、清一色就是他們最好了、啊、那就是這些反對派有什麼人會投給他們呢即會不會我會投給他們 呢我不知道、啊、我 就誰會投給他們呢 不過我就覺得我將選票已經被政府呢將它當為廁紙的了那廁紙都是抹完扔到垃圾桶的、啊、所以我將選票都是在垃圾桶裡面的了 所以、啊、真是當區議會的時候，他們都是選不掂，咁仲諗住選呢個立法會，我真的不明嗰啲狄志遠啊、黃成志嗰啲諗緊乜，咁亦都唔明李華明呢啲，即係同埋你個黨係有咩人 DQ 緊啊，仲邊有得選啦、啊？即係我哋唔好講選唔選個合唔合理利害關係，個實際情況你都唔係話選就選到啦，咁我真的不係好明佢諗乜。咁 係咧，嗰啲喺區議會度都被 DQ 咗嘅。民主黨嘅區議員係咯，仲有冇資格參選立法會選舉？好似唔得噶咯喎。 應該就唔得嘅，應該唔得，係啦。 咁既然唔得，咁佢究竟仲想啲乜嘢人？民主黨裏邊啲乜嘢人可以去？ 我諗即係李華明自己出山去選咯。佢退黨又搞翻咗，唔知 係咯。咁佢都唔使用民主黨個名㗎，佢可以自己退黨之後咪去咯。 佢會同羅建熙商量㗎啦。咁我哋啊睇下點啦。咁所以呢個選舉大家都係當場棟篤笑咁睇就算啦。唉，咁又 棟篤笑都仲有得哈哈哈喎。不過呢個我諗可能都係即係同嗰個咩選委選舉都係一樣嘅啫喎，無聲無息嘅啫喎。即係就算開 同個施政報一樣咯，又同特首選舉又一樣啦，又同立法會選舉一樣。 啲市民都冇即係唔會關心啊。 因為大家真係都好攰啦，真係好無力啦，對住呢啲嘢，所以我諗都唔會關心。即係慢慢喺度諗咧，有啲人覺得大陸啲人係政治冷感噶嘛，咁其實因為佢哋根本一掂就死，即係好怕香港一日都係變成咁啦，即係連講呢啲咁嘅嘢都越嚟越少人做啦。咁啊，今日時間都 差唔多 啦，冇乜要講啊。永遠我都係最後先記得講。即如果大家、即有呢個餘力可以支持一下人力啦，同埋亦都支持一下 支持埋其他啦， 其他即係佢哋各自嘅披床， 係啊， 即係睇下有冇啲嘢可以幫到佢哋，咁同埋睇下身邊有冇一啲人要幫手啦嚇，無論即係在囚又好，或者你知要幫手又好，或者啊老人家都好啊，你要守望相助啊嘛，一個精神啊，努力生活啦，好似嗰位。啊！李大博士生邱雲達咁講，咁啊， 真係監 選舉嗰啲嘢當係搞笑一下啦嚇。咁啊，同埋記得快必咧就下星期一，應該係連續幾日添啊嘛。 三日啊。 係啦，咁所以下星期一大家可以朝頭早九點半去到灣仔區域 法 院嚇去聲援支持下佢。咁啊，詳情喺快必嘅 Facebook page 同埋人力嘅 披牀嗰啲應該都會講噶啦。係咁，我哋。下星期五再見， 拜拜。